公读《艾斯德尔传》第九章。12月，阿达尔月13日，是该执行军令和上谕的那一天，也是犹太人的敌人原想歼灭犹太人的日期，却变成了犹太人制服敌人的日子。住在薛西斯王各省各城的犹太人都聚集起来，动手攻打那些想谋害他们的人，但没有一个人能抵挡他们，因为所有人民都害怕他们。各省的首长、御史大臣和省长，以及为君王服务的人都拥护犹太人，因为害怕摩尔德开。的确，摩尔德开在王宫里已掌大权，声誉传遍各省，而摩尔德开的权力越来越大。这样，犹太人就用刀屠杀，消灭了一切敌人，任意对待了仇恨他们的人。只在苏萨进城，犹太人就杀死了500人，也杀了帕商大达、达尔丰、阿廷帕达、托纳达、阿达里亚、阿黎大达、帕马士达、阿黎塞、阿黎代以耶撒达，即哈莫大达的儿子，犹太人的仇人哈曼的10儿子，但没有下手抢夺财物。当天，君王就知道了在苏萨进城内杀死的人数。王对艾斯德尔后说：在苏萨进城内，犹太人已杀死了500人和哈曼的10儿子，在帝国其他各省内，他们更将做出何事？如今你还请求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要求什么，我都必履行。艾斯德尔达说：如蒙大王赐恩，请恩准住在苏萨的犹太人明天也照今天的法律行事，把哈曼的10儿子悬在刑架上。王就下令照办，于是在苏萨发出了一道谕旨，要把哈曼的10儿子悬在刑架上。在阿达尔月14日那一天，住在苏萨的犹太人又集合起来，在那里击杀了300人，但没有下手抢夺财物。住在君王各省的其他犹太人也聚集起来保卫自己，摆脱敌人的侵害，把他们的75000仇人杀死，但没有下手抢夺财物。这是阿达尔月13日的事。14日那天，他们安息，举行庆功的欢宴。住在苏萨的犹太人，因为在13、14日聚集复仇，并于15日安息，举行庆功的欢宴。从此以后，那些住在村庄的犹太乡民奉阿达尔月14日为庆日，欢宴庆祝，互送礼物。但居住在城市的犹太人却以阿达尔月15日为庆日，互送礼物。摩尔德开于是将这些事记录下来，并向薛西斯王各省远近的犹太人颁发文书，通告他们应每年庆祝阿达尔月14、15两天，因为这两天是犹太人彻底摆脱仇敌的日子，而这一月为他们是化忧为喜、化凶为吉的一月，因此该以欢宴庆祝这两天，互赠礼物，救济贫困。犹太人便把已开始举行的和摩尔德开给他们规定的事奉为永远当守的圣典。原来阿加格人哈莫大达的儿子哈曼，那全犹太人的仇人，曾蓄意加害犹太人，要将他们灭绝，就抽出普尔祭签来择定铲除歼灭他们的日子。但是君王一洞悉此事，便下谕令说：哈曼加害犹太人想出来的阴谋，应加在他自己头上。就判处他和他的儿子们悬在刑架上， 从此人就原用土耳一名称这两天为土灵节。依照这文书记载的和他们有关此事亲身看见及经历的一切，犹太人便给自己、给自己的子孙、给一切加入他们集会的人规定了每年该按照规定依时庆祝这两天为不可更改的法律。世世代代、家家户户、各省各城应纪念和庆祝这两天。犹太人绝不可废除这两天的普灵节，他们的子孙也绝不可忘掉这庆节。阿比海尔的女儿艾斯德尔后与犹太人摩尔德开又以全权再度写了一道核准普灵节的文书，然后把此文书分发给所有住在薛西斯帝国127省内的犹太人，以平和诚恳的言辞劝他们遵照犹太人摩尔德开对着普灵节所规定的依时举行。至于进食和哀歌的吟咏等礼，则可依照他们自己及自己的后代所规定的去行。从此艾斯德尔的命令变成了普灵节的规定，且注入于史册。